暖，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，为你握起来，烦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找出来，陪你负担，续杯咖啡的温暖，一直暖到你想开，你心情的可能让我来填满，昨天会被今天明天来取代，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，关心常在，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，有机会 来自 F4 偶像团体能够像 F4 这样迅速的从台湾红到内地又红到香港和东南亚，应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。而对于当年 F4 掀起的这股狂潮，不管你是未到还是前卫，都不可能对于海峡两岸普天同唱他的歌曲这样的奇观熟视无睹。 相聚，又何必常想起？到 奈何，来自王菲。这首歌曲被收录在《非靡靡之音》这张专辑当中。在90年代的中后期，欧美非常盛行的向歌坛前辈敬意的翻唱风也是刮到了香港，而一向极有潮流感觉的王菲自然是不甘于人后的，随即推出了翻唱专辑《非靡靡之音》。她驾驭歌曲的能力早已经是有口皆碑了，而且以她对于音乐的极强的诠释能力，赋予了这些经典老歌以很强的新意。《非靡靡之音》虽然是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，但是王菲的处理却鲜有雷同感。继续来听王杰《路》。

这首收录在莫文蔚《做自己》这张专辑当中的《电台情歌》引发了莫文蔚情歌点唱的热潮，当然也树立了莫文蔚的情歌风格，那就是在声音的飘忽流离当中表现情绪的闪躲。继续来听林隆璇《好朋友的定义》。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，从他的词、他的曲以及他那很有个性的嗓音，都会给人一种非常美的感觉，但是同时也会表现出多愁善感与脆弱的一面。而接下来的这一位歌手呢，他也有非常多的面相展示给大家，他就是范晓萱。来听到这一首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。 吹着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。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、那个路、那个房、那个的那扇窗口。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唱都不再煽情。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，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，过得太快

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